坐在异乡遇见了他，素颜又未改呀，沉默不多话，满天闪烁星光都窥探着他，他相遇知己化解了惆怅，在失落时还守着优雅，我们都一样，都在原来地方记着那爱情来过的芬芳， 去过冲绳岛，也没有见过木槿花，但是从这段独白还有这首很好听的歌曲当中，真的能够感受到木槿花的那种意义吧。很漂亮的歌词，再加上源泉那种独特的嗓音，真的会给人一种唯美又俊秀的感觉啊。没所谓的麦克风，继续来听谭咏麟他发行的第24张粤语专辑《我的生命我的爱》当中的同名标题曲。

蓝心妹还有拖拉库带来的你的电话。那个时候蓝心妹刚出了一张专辑叫做看心妹，当然后来找到了同门师弟拖拉库，出了这样一首对唱的歌曲，很活泼的旋律，又有一种甜蜜跟快乐的正在恋爱中的感觉。继续来听对唱的歌曲，是曹格和卓文萱带来的梁山伯与朱丽叶。 我害羞，我没有勇气对你说一句我爱你， 为什么你还是不言不语，难道你不懂我的心，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表明，我会对你说我愿意。 千言万语里只有一句话能表白我的心， 千言万语里只有一句话就能够 我爱你，你是我的主。 首甜蜜的情歌啊，梁山伯与朱丽叶，这首歌也是被很多的一些男女交友类的节目用作固定的播放音乐。其实除了一些节目会让你突然想到某一首歌，那在一些季节里可能你也会突然想到适合这个季节来播放的歌曲，那就来听到这一首温岚的夏天的风。 亲吻

下班了，工作就没所谓，不知道晚饭吃什么，随心就没所谓。 我是彤彤，只想听听好歌，陪你一起回家。我们之间的距离，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。这首歌是李宗盛创作，出自陈淑桦1994年发行的《爱的进行式》专辑当中。陈淑桦在那个时代很红啊，她唱的《梦问》《滚滚红尘》都是耳熟能详的歌曲。都说陈淑桦的声音是自然的，没有半分做作，清澈温柔，但是呢，却带着坚强。时间很快啊，今天就一首歌曲了。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，来听到陈奕迅带来的这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了，《十年》，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。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拜拜。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，

王菲为她的闺蜜赵薇所执导的电影《致青春》配唱的主题曲，同名歌曲《致青春》。真正的友情不需要符号标记，不需要大声炫耀。如果你懂得了友情的意义，你一定会在感受到友情的时候，心中充满感激。另外一个人看穿了你所有的软弱和不堪，仍旧愿意送你一把伞，这种感觉非常好。 每次望着天空的流星，就觉得自己陪多少年，累积多少失眠的叹息，才能换回来一次幸运。提出问题花费的力气，永远都不够解决问题。原来世上最远的距离，就是结局和我的期许。 某个人旅行呢，是发现你究竟是喜欢这个人还是讨厌这个人的最好的办法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《练习》，孙燕姿。 是让我一个人才美。

是收音机里又多了流行的陌生歌曲，好多天没下雨，而我仍旧叛逆，感冒了依然大吃冰淇淋，个性一如往昔。那个梦还在心底，只是为什么我似乎变得太过安静。那个创作歌手出了新的专辑，星期天看不见谁穿毛衣，叫我有点生气。那首歌我还在听，只是收音机里又多了流行的陌生歌曲。 获得成功的时候，成功是非常神秘的，值得我们苦苦的追求。可是当我们获得成功的时候，我们又会觉得不过如此，而且呢，还会有一种失望对手的空虚。接下来要听的歌，许巍《漫步》。 漫步在这人生里，